呢兩位老友咧都係喺我哋市集經常會出現嘅。咁一個咧個資歷會耐少少啦，咁另外一位咧資歷會新少少嘅。 同佢哋嘅年紀係唔成正比㗎，係點知係？ 喂，你又知嘅咁樣啦，你嘅秘密嘅， 一定係更加年輕㗎嘛。 O K， O K， 咁不如俾你哋介紹下你自己啊。 好好好啊。 你介紹先、 okay. 我是 Vivian 的，咁其實參加市集咧，最先第一次就喺麗閣村，就係、是、大概兩年前，咁咧佢哋就係有一個喺街市入邊咧有一個叫藝祖街市嘅 program， 咁我就去參加咗，咁之後咧就係不停 search 一啲 賣咩街市賣菜啊， 唔係賣菜㗎，你係賣手工香。 哦、即是那個街市是荒廢了，所以給你 就是給你就是給你他就給了很多檔子放在那裡，他想活化那個街市、其實已經近乎一個死城、但是即已經是不是很想走進去那隻咯，是 成不成功啊？那你們激不激活到這個 那次就其實他搞了一次去 喂 你剛才做什麼來的 Hello， 喂，邊有人咁噶？做節目咁樣行入嚟都得嘅咩？喂，就坐呢邊，坐嗰啲呢度。 咩啫？益下你噶嘛？ 咁先歸一噶嘛鏡頭。喂，唔好意思，暫亂你歌病，可以唔可以繼續？唔好意思。 介紹埋啦，介紹埋呢個。 咁做街市係啦，嗰次就佢其實嗰個冇繼續落去佢。其實如果繼續搞下去咧，就應該係可以活化到嗰個街市嘅，係。咁就咩原因就唔知道。 好，我哋一陣再講。係，咁你隔離呢位老友記咧？ Hello， 咁我係純製造嘅，我叫阿扁。 阿扁係 啦，扁係啊，我就係做手工揀嘅，同埋一啲天然嘅護膚品咁樣咯。係啊。咁可能都點解會做或者點解會開始接觸？咁其實我自己耐之前都開始用鹼，咁其實發覺用咗鹼之後啲皮膚真係好翻好多，因為可能之前皮膚都敏感同埋比較差啲，咁用咗之後真係發覺佢好咗，同埋可能越嚟越多人係會同我哋講，或者你見到身邊好多人都會話會有濕疹啊，會敏感啊，會剩，咁點解呢？因為可能接觸得太多化學嘢啦， 即係你開頭係用家嚟嘅，跟住後屘先跳入去做埋份。 係啊係啊，因為覺得可能有啲好嘅嘢都想同大家分享啊，或者 share 下，咁咪開始做咗呢門生意咁樣咯，叫做係啊。 杜仁哥啦， 好咁沉重嘅氣氛， 都唔係 做乜個氣氛突然間咁沉重？ 俾人介紹， 我係咪嚟錯咗節目？ 俾人介紹， 開始咗幾耐啊？其實。 可以做四分鐘到 啦。咁快講到咩啦？ 介紹兩嘢，介紹兩嘢。 Hello， 我係陳大人啊。係啦，佢係安彩嚟嘅，係啦，你緊 係啦，佢冇介紹過， 佢唔講嘢啊，唔犀利。係啦，咁就係啦，歡迎大家收睇啦。咁集大人在線啦，唔好意思遲咗少少，係啦。咁就OK 嘅。咁嗱，今日咧你有冇介紹翻自己啊？ 我有啊，我介紹咗自己啦。 係啦，咁今日咧，其實咧，我哋嗰個主題咧就係講市集，咁市集入邊嘅嘢包羅萬有啦。咁其實嚟緊咧，我哋會有一系列嘅，可能真係嚟緊呢幾個月都係多數都係講市集入邊嘅嘢啦，因為太多嘢啦，實在係啦。每個品牌每個貨物咧都有佢哋自己嗰個故事喺裏邊啦。咁我亦都相信一集係冇可能講得曬嘅，係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個主點咧會集中翻喺個市集嗰度先，係啦。咁跟住來日方長係啦。咁我哋再有機會咧就係逐個唔同嘅品牌都想你講佢嘅故事嘅。咁樣，今日咧就特別少少啦，咁啊先講少少事務嘢先啦，唔好介意。係啦，咁咧就大家都繼續啦，都係啦。咁啊，今日咧就 Miu TV 夜晚十點半啦，咁仍然係有碌卡大道嘅真人 show 節目嘅。 系啦， 咁 唔 好 摁 咧。系啦，咁我緊張啊，其實有少少，其實有啲凍。系啦，咁就各位睇完大人在線之後咧，咁就麻煩各位幫襯下啦。系啦，咁就其次咧就係講緊話係，咁嚟緊咧點解今日會又會揾翻小書上嚟咧？上次再上嚟嘅時候係一個作家嘅身份啦，你哋知唔知佢係作家嚟嘅？ 唔知啊，隱藏，我都唔知咩作家。佢撈市集 ，我都係唔知噶。直至到我問到佢話：你作家會餓死嘅喎，靠咩維生啊？佢先講喎，係啦，佢係一個比較低調。做呢樣嘢嘅人，我覺得即係冇話好似我哋呢啲喐下打落打鼓咁，係啦， 講講聲 就啦。所以我哋就一拍即合啦。咁所以咧就佢一個咁低調嘅人，遇咗一個中意打锣打鼓嘅人咧，咁就最好就係推廣一下佢嗰個市集文化，係啦。咁我因為佢咧，亦都係 上次有冇同 Candy 你一齊去？ 冇啊。 上次我有一次就特登去參觀去一個柴灣一個死場啊，係啊，因為點解我嗌呢個做死場呢，因為其實我平時都有經過嗰頭嘅，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殯儀界據之成日要上墳場啊、火葬場上面做嘢啦，柴灣必經嘅嗰度係冇人嘅嗰度係係啦，咁佢話佢嗰一日咧，我話喂，我想睇下你嗰啲市集係咩嚟㗎，點樣啊？係咪類似女人街啊、廟街啊嗰啲咁嘅嘢啊？係咪？即係我已經係擺咗喺嗰個位置。 俾你感覺 係。係啊，俾我感覺係都係嗰啲啦，即係總之年宵嘢搬落去平時都做咁樣嗰種啦。 係嘅，覺得係咪？ 同埋係老翻咯，好多，同埋係即係啲人即係 一般市民嘅， 係一般市民嘅。 係啦，一般嗰啲市係我唔會覺得你，因為你同我譬如就算講文青嗰啲嘢，我都唔會話覺得啱我。使啦，大佬唔係啦，老一個點會買嗰啲串珠仔玩啫？係咪先？唔會噶嘛。咁我咧就特登真係去下去睇下係咩嚟嘅先，係啦。咁有冇嘢諗先？因為你知道我最中意諗嘢噶啦。咁啊，係啦。咁啊咁啱就約咗幾個朋友喺嗰邊飲茶咁啊。跟住今日我有個朋友擺嗰啲檔口，不如過去及下啦。咁啊，咁啊行過去睇啦。咁。去到嗰度嘅時候，咦唔係喎， 成個氣氛唔同曬， 係喎，門有人嘅 喎，有人喺度， 有人嘅喎，嗰個地方 係， 係啊，有唔即係佢起碼佢嗱，首先去到佢係真係滿曬檔攤喺度嘅，即係滿曬人，滿曬檔攤，同埋有人行嘅，同埋每一檔即係嗰啲唔係 cafe 嚟嘅喎，行嗰啲唔係真係行過喎，即係企喺度睇啊，或者真係買啊，幫襯嘅試啊咁樣係喎，咁咁我自己都行過一次嘅，其實啲嘢咧係啱使嘅，好多嘢都係食嘢啊，甚至乎佢賣嗰啲衫褲鞋襪啊，都係型嗰啲嚟嘅，係啦，即係唔係俾我嘅感覺，唔係女人街，唔係廟街嘅，即係冇咩翻版嘢。問落之下，原來係通常都係啲外國嘅品牌啊，或者東南亞嘅品牌啊，或者一啲自家嘅品牌啊，係啊，咁我哋只不過慣常見到就係話，你第二度翻嚟嘅品牌，你就一定係要可能係 扮文青 大鋪啊，係啊，落曬地咁樣嗰只。咁但係原來咧，佢依家呢一個模式咧。已經是開始成型的了，因為我看到都有很多，譬如可能你真的一張台擺曬啲 product 出嚟，或者擺唔曬擺本相簿出嚟，咁佢自己又有到自己嘅製貨，咁啊著好，咁啊喺度做呢件事，我覺得一啲都唔低檔。 製服都有埋好企你 喎，係喎，又有自己一個 logo， 係啊，係啊，你女人街冇自己 logo 噶嘛，嗰啲全部都係人哋個 logo 再擺落呢度賣嘅嘢，咁所以變咗佢嗰件事好有嗰、那個。好有嗰、那個自己嗰樣嘢，有啲過性嘅，唔係真係求其賣咁樣嗰只啦。咁所以俾我感覺咧，係 散貨啫咯。 另外一樣嘢，另外一樣嘢係啦。咁嗰度叫做係問我問佢，我問佢喂呢度都幾多？呢度幾多檔？幾多檔到嘅？係好少啫，今次好少咋。佢真係堅，佢真係好真誠咁樣出嚟。今次好少嘅咋， 張咗十倍， 得七啊幾檔嘅咋， 七幾啊？ 七啊幾檔叫少嘅咯，原來係咁即係可想而知，平時嗰啲即係再旺啲嗰啲場就更加多啦，咁樣嗰只。咁好啦，咁我翻去諗咗好耐，我又覺得跟住我就真係因為佢咧，我就再去行下其他嗰啲市集。又去翻一個喺荔枝角好旺嗰個場去睇下咁樣，哇！真係入到去咧，就真係又係好多人嘅。咁我睇完之後，我就打電話俾佢啦。我話：喂，我都有去到喎，今次我第一次去嘅，係啊。咁我去到嗰度睇完之後咧，咁我就話：喂，但係都幾真係好多人嘅。咁啊，跟住佢同我講一句。都有啲串串地嘅，你睇下我嗰啲啊，仲好行啊，仲靓啊啲嘢。咁我话，跟住我就翻去咧，真系睇下啲相啦。咦，唔系、啊，真系譬如啲 deco 啊，啲全部系好靓仔个砌得，又唔系佢系有规划嘅， 系 甚至乎你嚟佢嚟紧要摆档嗰个，佢人哋系有 floor plan 啊。 吓， 嗱，我嘅规划咧就系呢条系不归路嚟嘅，咁样一入嚟咧就一直向前行嘅啫。即系咧，你要真 系行晒， 系啦，系啦，就唔系话真系平喺度，你自己开晒啲档，你自己搞掂啦。因为我去人哋嗰啲系真系开晒档，你即系自生自灭嗰只嚟噶喎。系啊，咁啊最多可能真系有个女仔坐喺个门口嗰度玩下电脑啊，打客机咁样。 你当咗 佢，你知佢冇做嘢咧？ 你当咗嗰啲商场嗰啲汤场咧？ 系喎，系喎，真系冇咩规划咯。同埋嗰件事系但系嗱，当然啦，其实入边卖嘅嘢咧，我谂大家都系咁上下类型，但系咧真系规划系好紧要嘅嗰件事，我睇到。 係啦，咁啊， 嗰陣除嘅應該話，即係唔好搞到好似東門嗰啲咁樣咧，咁梗係冇人嚟啦。 嗱，其實如果唔理佢，真係慢慢會變嗰樣嘢，一定會係啦，因為你冇一啲即係冇一啲好靚仔嘅規劃咧，你其實佢都要諗過個規劃， 係嘛？ 係啦，譬如可能你預計呢個人要行到去邊個位置，有啲咩發生，聚唔聚到個人，聚唔聚係啦，聚唔聚到人 風水咁啊，搞緊啲 嘢，會佢我相信佢要考慮咯，呢啲係啦，同埋喂有樣嘢，我真係令我十分之驚訝，我唔合作真係唔得嘅， 係有啲咩？ 咁咩事咧？咁我有一次問佢。咁你都係其中一個啦，咩事呢？你都有份嘅，其實咁你咪同我講話，喂，阿仁，我諗住揾個女同個女一齊玩下賣嘢喎。呢啲有錢人係咁樣玩下賣嘢，人哋揾食啊，我攞嚟玩下賣嘢攞嚟，係啊，搞下親子關係玩下啦，咁樣嗰只喎，係啦。咁其實你呢句嘢好奢侈嘅，點解咁講呢？因為呢我有我問佢，我話啊，如果我有個朋友係婦女嚟嘅，咁佢上嚟擺一檔，或者有親戚想擺一檔，咁揾你 OK 啦，即係我就咁樣嘅啫，諗住係啦，那個婦女咪就係你咯，就係係啦，咁跟住再同佢傾下嘅時候，跟住佢話我問佢點樣計法打個折得㗎啦，其實有如果有折嘅話，跟住咁佢諗咩點啊？我唔同你哋講啦，唔關你事啦，亦都唔講呢件事啦。跟住呢我有兩個朋友見我 share 咗佢個 post 之後呢走嚟問我。 又係問返類似嘅嘢。 唔係佢問我我都想賣嘢喎人，同埋有一個呢就係話我入咗，跟住我話我亦都有嘢賣緊㗎啦，即係有兩個，一個就我好想賣嘢，一個就係我已經賣緊嘢啦，做緊㗎啦，我不嬲有做緊市集㗎啦，咁樣同我講。係啦，咁我諗住佢問我係拗著數嘅，即係拗下有冇得平，有冇得折嘅。 幾咁陰謀論？ 我真係好衰格，我個人真係。好啦，跟住咧，嗰個朋友咧一直都冇講啲乜嘢嘅，即係有一個話賣開嗰個冇講乜嘢嘅。跟住突然間同我講話可唔可以叫佢俾兩個當我啊？佢仲我心諗點做咯，咪傾咯，唔算好值錢咩？呢啲係嘛？你咪傾俾錢租俾你噶啦，係嘛？咁好啦，咁跟住咧。佢突然間第二日第三日一直追我嘅問喂點呀阿大人係咪已經 OK 咗，係咪已經 confirm 咗，等陣先，喂你真係 好搶喎， 你想屈我啦，我唔係負責呢飯嘢㗎嘛，咁跟住呢我話我幫你問問啦，咁我就真係再三問佢，喂我個朋友呢個係佢個牌子喎，點點點喎，咁樣各樣。好啦，跟住呢佢哋溝通咗啦，覆好咗啦，咁佢就話返俾我知，我喺邊度畀咗兩檔佢啦，咁終於咁我 ,ok, 唔該晒，咁樣各樣。係啦，咁好啦，跟住我朋友呢，咁係啦，我有同佢講，我特別同佢講嘅，我話唔使特別俾折佢㗎啦，你得啦，嗰度幾多錢啫，因為我知道大約幾多錢㗎嘛，咁你貴極有限啦，係咪先，咁你得啦，仲折乜鬼呀、是不是你想想 我几有钱啊，平少少折都 唔系嗱，好老实讲，你千零蚊，我俾我九折你百零蚊平，即系我你讲乜嘢啫？朋友都唔会同你讲百零蚊价啦，你嘥时间啦，讲呢啲，同我讲嗰个同我绝交啊！依家系啦，咁好啦，咁跟住咧就好啦，咁我个朋友咧就即刻复翻我。WhatsApp 復翻我，唔該曬你啊，大人真係唔該曬啊，即係 即刻見有飛船啊， 唔係嗱，我 OK 嗱，佢臨尾先講，嗱呢啲真係唔啱，佢臨尾先同我講， 係點咧？ 我話唔使多謝，佢都冇俾折你，做乜嘢啫？唔係做乜嘢？原來咧，佢話佢已經入咗三次紙咧，都攞唔到個檔口嚟擺，即係以前申請過噶啦。 申請小書嘅 係啊係啊，佢嗰個市集嗰度， 我話嚇 reject 佢幾次嘅。 都不是 reject 的，因為有時候就會看個先後次序啦，有時候就會看那一類的貨品，我之前收了一堆可能都是買那類貨品的， 其實你不用解釋的，我為你不給檔生去感到自豪是啦 OK 是啦，你猜這麼容易入來擺檔啊 OK 我說給你聽， 但這個是真的， 他突然間多謝我，千多謝萬多謝，為請我喝茶這樣那樣，希望之後幫幫手啦，那我在想，我跟住佢係啦，跟住佢再話翻俾我知，因為原來我入咗三次紙都唔得，今次就得啦。咁我話喂，原來咁巴閉啊！ 你下次叫佢再入紙嘅時候，即係括弧達人朋友。 嗱，我唔知嘅呢件事，佢亦都冇攞出嚟扮曬嘢嘅，即係佢冇話，即係我啲大把人等啦，即係佢冇扮嘢嘅呢方面，我可以做證。 佢反應真實， 因為佢仍冇提過啊。 即係冇乜提過我哋好多人好呢啲都係我講㗎嘛。即係但係佢真係冇提過，即係冇講，咁我唔知㗎嘛。我以為真係是不是你俾錢租俾你啦，即係咁簡單啦。 係啊，頭先我哋都有講過呢個問題， 都有講起呢個問題。因為 唔緊要，等間可以講，等我講埋嗰啲故事先，好快嘅。咁佢咧就多謝完之後咧，咁跟住哇，我即刻已經坐埋邊洞悉緊。哇，真係會有呢啲人喎！呢、這個呢，我覺得香港好耐冇發生過呢啲嘢，即係要 waiting list 呢樣嘢係我喺我嗱喺我嚟講好少噶啦呢件事。 除咗排咗食魚生之外，都好少 waiting list。 冇啦，都好難。即係你呢啲人，你一有要旺唔旺呢件事，又要撞出嚟嘅。其實係啦，你點預計旺定唔旺啫？係咪先？咁好啦，佢依家有件有營造到咁嘅氣氛，但係我哋呢啲星斗市民仍然懵然不知，包括你在內，係啦，大家都唔知道原來係。爆棚爆到七彩，系啦，咁我觉得我嘅能力就可以将呢样嘢，系啦，再透过我唔同嘅媒体话俾更加多嘅星斗市民知，因为呢啲系点解我成日讲星斗市民呢，其实星斗市民系大众嚟嘅，唔系小众，系啦，佢哋系最需要呢啲地方去行啊，或者去消费。一般你话商场嗰啲，其实已经系。根本上麻木了，或者不是一些叫做是他們那么容易可以承担的一件事。 或者透过你的平台等大家没了那个误解，就是以为什么，是女人街什么什么东 西那些。是啊，我以为是女人街，我以为是老番的，就是三楼有三仔四楼有什么仔那些。所以变成是其实是应该令大家认识那件事。以前香港是有这些商场的。以前是有的， 商场都有商场仔。 以前是商场仔是有一些自家嘢可以，是啊。 我真不知道， 知点解？ 细个， 知点解 ？No， 唔关细个事，知唔知点解？因为呢些人咧，香港有一只人叫港女。系啦，嗰啲人咧系中意去啲置地啊，嗰啲系啦，咁所以变咗呢啲嘢，系啦，系啦，唔系佢慢慢感受，开始感受到个气氛啦，佢都有睇自己即系中意嗰啲嘢嘅，有嘅，有讲过嘅，咁所因为佢开头唔认识啊嘛，佢净认识置地， 乜嘢 系咪先？系咪认识 Chanel 咁样啊嘛？ 我山顶嗰啲市 场 ，OK， 系咪你去过嘅咩？ 咩啊？ 你有冇去过噶？ 有啊。 咪跟我去柴灣嗰次咯，OK 好啦，咁跟住咧，其實我就洞悉到呢樣嘢其實好有可塑性，同埋發展再持續發展嗰樣嘢係好高下。咁亦都咧，你都知啊，我哋呢啲 artist 嚟噶嘛 ，OK， 咁其實我哋咧身邊咧圍繞住好多嘢咧，都需要唔同嘅品牌或者唔同嘅產品去支持嘅。咩邊類型嘅支持都好，你俾錢又好啊，你嘅產品贊助又好啊，或者甚至乎我哋嘅戲電影啊，或者我哋嘅節目啊，都需要唔同呢啲嘅元素去擺落去先至成事噶嘛。任何嘅嘢，咁我諗緊，喂，如果我請個 sales， 佢出去出邊行啲鋪頭 sponsor， 佢行幾百間翻嚟，我相信都要幾年時間啦呢件事。但係唔係，我淨係。抽佢一個搞掂咯，即係已經係呢嚿 係 啦，仲要不停咁樣，後面仲應該會不停咁樣加入唔同嘅嘢。因為點解咧？我又唔可以個個咁樣去合作，因為我都要睇翻呢個人做嘢係點啊。因為我唔會係我去做噶嘛，唔會無端端我會識規劃噶嘛，係一定去做開，同埋佢個品牌係不嬲有一個佢自己嘅特點喺度，人哋先幫襯佢啫，係咪啫？即係如果佢冇特點，人哋純散貨嘅話，遲早變質啦。 頭先你講嗰個咯，咩大隻佬嗰都正啊，嗰個一定 咪後嗰啲啊。 剛才是咪後講， 咪後你講人唔知乜 嘢大隻佬啊？喂，我有興趣。 再我哋再講啦， 一間再講 我大隻佬，你又有興趣？係 啊， 可以介紹俾你。 唔怪之你對我咁有興趣。 你如果見到長衫先， 肥大都係大隻啊。OK， 好啦，咁啊就好啦，咁就嗱呢個咧，我開咗個頭，起碼俾你知道，我咪為乜事會同阿小書會呢排 Facebook 會 po 得啲嘢咁密啊？或者是有啲乜嘢啊咁樣，咁我哋等第二 part 咧，我都嗱依家未完嘅呢 part， 但第二 part 咧，我哋會再講講我哋之後有咩嘢合作，都會講啲嘅。好啦，咁而家又翻翻嚟呢度啦，咁樣，咁阿小書啊，其實我最都想問一問你一啲嘢啦。咁其實咧，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啦，你認識咗佢幾耐嘅？ 幾個月 ，覺得佢個人點樣嘅？ 我認識咗一年。 你認識咗一年？ 係啊， 你覺得佢點啊？ 他很 nice 的，他其實他很 nice 的，他是我認識很多市集的主辦單位，其實是 都 不是很彩我們的，是嗎？即他不是說他會收完了租金之後呢，他未必會處理 當主，即是我啦，你講緊，我一定，如果我做當主，我一定是我收完你做，你 但係自身自滅。我哋會有啲小問題咁樣啦，譬如教燈啊，或者可能其他嘢啊，執，即可能有時啲位可能想調一調或者攤攤咁，你想揾個搞手咧？找不到的， 一世都找 不到的，一世都找不到的，就是他不是，你找他很容易。 OK OK， 有沒有試過遇過什麼谷氣的東西呢？人家那裡 嗱， 人哋嗰度啊，唔系讲你嗰档啊，吓唔好对号入座，又走嚟攻击人哋啊！ 十会有嘅， 等下会讲你班友仔点样攻击人啊？好嘅，你讲。 其实就十会有嘅，譬如有啲有啲问题咧，其实系对顾客嚟讲可能唔系一个问题嘅，但系对档主嚟讲就系好大问题。譬如头先啱啱讲到嗰啲灯位嘅问题，咁其实系一个商场有几多盏灯就其实 fix 咗嘅，咁但系即系会有 咩灯嚟嘅射灯， 射灯 系即系喐得噶 喎，系啦 系啦。咁你咁当然啦，对于档主嚟讲有盏射灯系好重要啦， 因为啲嘢冇光就暗，跟住你摆出嚟就冇咁靓啦， 系啊系啊， 啲人睇唔清楚啲字，佢就 冇光。同埋你哋个样咧又系，即系你又想睇下人哋睇下我个样啊，靓唔靓女咁样，你都要 呢个重要， 系啊，放错重点 系啊，放错重点。 唔系噶，我哋啲男仔都有。有時買嘢都睇埋個睇埋檔主 啦，市民嘅心聲 係啦，冇錯，好繼續。 係啦，咁即係呢啲問題啦，咁有時即係都要。那個市集的主辦單位去幫你處理啦，譬如有時冇凳坐啦咁樣， 係啦，即 係係啦，偷下懶咁樣，即係好攰噶嘛，企成日咁樣都要。 你有冇凳坐噶？ 係有凳坐嘅，咁係啊，咁你呢啲嘢都要揾佢哋幫助噶嘛，咁所以揾到嘅人係好重要嘅，即係係咯咁。 哦 ，OK OK， 即係你遇到嘅情況就係成日揾唔到人。 有某啲咧會揾唔到人嘅，係啊，即係揾唔到嗰個。 或者有。有冇啲更甚嘅嘢發生過咧？ 更甚， 即係去到個場可能貨不對版啊，啲會唔會有？ 其實好少會貨不對版，因為你始終佢開個 topic 出嚟啦。咁有時係個 topic 其實佢唔會佈置，因為佢哋平時佢上次嗰個髮色嗰、那個， 見到 佢完全係將成個場佈置得好靚，咁好有氣氛嘅，其實真係靚嘅。 有冇發局妹啊？ 咁就冇嘅，咁就冇嘅，但係個氣氛係啦，個氣氛好好嘅，但係有時 戴個假髮， 你不姑嚟喎，扮法國妹唔係嘛？ 系，因為有時有啲人咧， 你腦筆就 開咗啲 topic， 真係佢完全係冇嗰樣嘢噶。喺個市集裏邊，佢淨係開咗個 topic， 譬如可能某啲某某咁樣啦。咁譬如可能花啊草咁樣，佢完全成個場一啲花啲草 都 係啦，啲石屎喺度，然後就咁播啲音樂，然後就咁擺啲台喺度，就話有個 topic。其實咁樣好難去引到啲人去上嚟。 我發覺咧有一樣嘢咧，我真係有啲共鳴。我不嬲唔係太注重 topic 呢樣嘢，就算甚至乎你我嘅節目，我不嬲都冇。 其實重要㗎。 係啦，嗱，我點解會咁樣講咧？因為佢成日同我講主題，主題。 係啊。 跟住我又聽你講，又成日講主題，主題，咦？主題真係重要嘅， 係非常之重要。 因為有時可能有啲人行過，見到樓下有個 logo 咁啊，今次係咩 topic？ 啊，不如上去睇下咯。有啲人可能覺得見到個 topic 已經冇興趣， 咁其實咩 topic 會比較受歡迎啲？ 好睇嗰段興咩風嘅？ 其實我諗我真係做唔到檔主。如果是我長期都是色情啊，或者夜總會之類那些呢波波之夜啊那些那些東西。 可能你吸引到另類的客人的。 可以 的。 是啊，開拓客 人。 可以的都可以的。 有的緊有的。 OK,OK, 你這樣說就小心了。那就除了一些這些燈光啊或者沒人理啊這些勞氣東西之外呢，有沒有試過遇到有些即是令你難忘的東西呢？ 有噶，嗰啲嗌交嗰啲算唔算啊？ 喂，梗係要啦，一定要啦。唔係因為我點解咧？要問多啲呢啲先知道點樣做法，係啦。喂，食 Q 係咪要準備咧？究竟係咪先？即係都考可以諗下，或者會唔會在場有一個人係負責調解嘅咧？係咪先？你冇理由打百，你冇理由打一百個噶，你緊有唔得閒嘅時候嘅。 有啲係可能你揾嗰個搞手，然後搞手側邊可能又會有啲人幫手咁樣啦。咁啲嗰啲人幫手嗰啲人咧，嗰啲 EQ 又唔係好高嘅啫。跟住你同佢講講下咧，唔知點解就係啦。就無啦啦同你，即其實係想反映翻一啲意見，反映啫，純粹反映，佢就好似變咗。 你咁好唔滿意咯？ 係啦，佢就變咗好似聽到好似 我哋當住好似攻擊你咁樣啦，跟住佢就即刻會好大反應。 你攻擊佢係正常。 誒，咁呢樣我夠膽擔保。小鼠是絕對不會有這件事發生 的，是啦是啦， 我感覺上他呢，你是打他兩巴他都沒有反應的人的， 我遲鈍而 已，他沒辦法，這些是天生的，你走過去即已經見到個對比好強烈的對比，這些喐下著燈的，這些 你 說你你看人家他的溫文爾雅是你不用他不是扮出來是滲出來的， 是的，還有我們跟他說的意見呢他真的會聽的，即我們都是想反映譬如我們又遇到什麼困難或者有時遇到什麼東西，大家可能互相反映， 他跟我是有 我覺得他是有一點點他有一點點那個叫什麼呢，他有少少一個元素嚟修復我嘅，因為點解咧？譬如好似我最近我等第二 part 講多啲啦。最近我同佢見一個客人啦，一個客人啦，嗰、那個客人就好巴嘅其實。咁我咧就你都知道我都係怒嘈嗰只嘅咧，我把死人聲。咁我講完一輪怒嘈嘢 present 完之後啦，咁跟住佢突然間好靜咁樣。其實呢就咁樣即係將個氣氛由 降溫 開始開波嗰個位開始拉返 埋， 即係佢係可以做到呢一件事， 呢啲重要嘅，呢啲 呢個重要， 重要嘅，因為佢嗰次嗰啲佢搞到全部啲檔主都好嬲，仲要講緊嗰個係男人，然後其他檔主圍住嗰啲都係女人咁樣咧，佢搞到嗰啲檔主可以嬲曬嘅全部， 係嘛？ 係啊，又話要打，又話要殺咁樣噶啦，講到好緊要噶。 咦，啱啦，你最緊要係咁樣做，我哋支持你咁樣做，繼續。唔係嗰個叫嗰、那個主題咪叫暴力。暴力乜嘢咁樣？ 冇嘅，冇嘅，冇嘅，係 暴力繽紛嘢咁樣。 MMA 嗰啲 嗱，跟住你 MMA 字 OK 喎。嗱，我哋今朝嘅主題係 MMA， 你唔係要嚟知 ？OK， 好咁啦。除咗呢一個難忘啲嘅事之外啦，我諗都其實都仲有大把嘅，不過可能一時間未必諗得起。咁我哋亦都唔係話要踩人個人，只不過係將檔主嘅心聲咧 分享下啫， 分享下啫。咁我亦都諗到一樣嘢啦，我覺得應該有一個平台嗱。我諗緊，不如檔主翻嚟嘅時候咧，有其實佢個節目裏面咧，我覺得有一個位咧係俾檔主講佢哋個不滿嗰樣嘢。我覺得好應該要有呢一樣嘢，一來我哋可以參考改善一下，二來就俾佢哋發泄一下。咦？邊度有一個市集有一個地方會俾人發泄嘅咧？係咪？唔係淨係喺個市集度整個麥俾佢鬧？ 係啊，喇叭啦，真係 大禍嚟咯咁樣。 喂，呢個開始將你嘅質素降低。好啦，咁啊，下一 part 翻嚟，我哋再傾。